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早晨，翻嚟第三次大香港早晨咧，呢个系 My Radio 同埋粤语时报嘅联播早晨节目。今朝有汤姆啦，有高荣啦，有我郑松泰同埋淡仔嘅，亦都双杰推咪啦。咁第三次咧，我哋就邀请咗一位嘅营养师去做个访问，就系 Annie。咁咧今日咧就系、是、因为呢一个嘅世界牛奶日啦，世界牛奶日啦，非常之贴士，系咪真系今日噶？ 系啊， 6月1号。 咁啊，咁我哋咧今日咧就系即系好多谢 Annie 啦，接受我哋嘅访问，都系讲一讲关于牛奶嘅一啲嘅即系坊间对于牛奶嘅认识啦，又或者一啲嘅讨论嘅。 系， 早晨 Annie。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我想问你咧，因为咧嗱，譬如之前或者我哋细个咧，都系会有好多嘅牛奶计划噶嘛，响嗰啲中小学，亦都会系有送报纸啊，送下礼物噶嘛。咁咧，但系咧，即系响呢几年咧，尤其系关于个牛奶嘅研究咧比较多咗之后咧，有一啲唔同嘅睇法咧，有个讲法系直情话系一个华人 ，OK， 一个中国人系唔适合我哋嘅体质，系唔适合饮牛奶嘅咁。咁响你嗰个嘅经验或者喺你个知识里面有冇呢啲嘅嘅讲法噶？ 嗱，其实我都有，而家啲好多研究咧就都系针对翻牛奶好同唔好啦。咁好嘅其实研究就普遍趨向越嚟越多啦，咁譬如有啲研究都會話，哦牛奶咧，第一就反而會令到個鈣質吸收得冇咁好啊，或者係牛奶佢除咗即係佢自己嘅蛋白質之外，其實亦都有好多唔好嘅脂肪酸啊，亦都會令到個人肥胖啊，咁所以其實反對嘅聲音咧，似乎即係近呢十零年就越嚟越多，咁所以令到啲人覺得我牛奶係一樣。唔係咁好嘅食物都會有嘅。 咁其實即係依啲咁嘅討論係咪即係都唔可以話完全證實到？因為係直頭講到好恐怖啊，有啲直頭係講到話容易生 cancer 噶嘛。 因為呢啲即係好多有各類嘅研究都有，咁但係似乎而家即係世衛又未真正講到話話其實牛奶係對人體唔好，咁所以而家啲研究咧都係零零碎碎咯，即係冇一個好肯定嘅定律話哦，牛奶原來係會令到人哋骨質疏鬆，或者反而吸收得唔好，或者有啲咩 cancer，全部呢啲研究咧其實都係好個別同埋比較少啊，即係比較起話哦，牛奶其實佢仲係有營養嘅，即係身體都需要嘅。咁當然啦，即係牛奶佢一定係之前有做啲研究就係話你飲得太多咧，可能身體反而就吸收唔好啊咁所以未必需要將牛奶當作一個一定要飲嘅嘢，咁但係其實可以當係我哋飲食當中嘅其中一部分都唔係一個好大問題或者好罪惡嘅嘢咯。 Annie，我想問一下一個即係比較蠢嘅問題咧，其實香港買唔買到牛奶，即係真係嘅牛奶，買唔買到？ 真嘅牛奶，我諗即係意思就係指真係直接由只牛到揸出嚟，直接飲落肚咁啦。 唔係，因為我自己有飲過一次咧，就係喺喺雲南嘅，就係喺嗰啲高山牧場咧揸咗牛奶出嚟之後咧， 好危險。 唔係，跟住之後後屘要係喺個爐度揾熱火去燒一燒佢嘅， 要消毒嘅， 要燒一燒嘅，係啦。咁嗰啲我知係真係只牛咁樣揸出嚟牛奶。咁但係我哋而家喺坊間買到嗰啲嘅牛奶咧，其實所謂經過高温消毒啊，又或者係經過處理嘅話，其實係即係咩一回事嚟？ 其實而家我哋香港，唔好話香港，其實世界各地飲到大部分嘅牛奶咧，都係經過高温處理嘅，即係佢不論係譬如佢高温處理過，可能係15秒，或者係要再長啲嘅時間，咁就會令到嗰個牛奶咧，第一殺死大部分嘅即係細菌先啦。 咁同埋佢個儲存期可以耐少少嘅，否則咧如果運到嚟香港啦，或者係擺耐少少咧，其實就已經好容易有菌嘅，尤其是香港啲即係咁潮濕或者咁熱嘅地方。咁而另外有一種奶咧，就可以再擺耐啲嘅，即係可以擺成年都得嘅。咁嗰啲咧就係因為佢再高温啲，又再加熱耐少少，所以就可以令到佢變成一個可以擺成年又唔使雪落雪櫃嗰啲奶。咁但係咧，而家香港其實就真係冇一啲奶係你直接揸出嚟就直接飲落肚，因為嗰啲其實真係唔擺得好耐嘅啫。 咁其實我想問咧，市面上其實即係會有鮮奶、牛奶，咁其實嗰個所謂分別喺邊度嘅？ 如果牛奶咧有好多係牛奶製品啊，咁其實就係一係咧佢就係頭先講可以擺好耐嘅，擺差唔多成年都得嘅，就係因為佢再高温處理過啦。咁另外有一啲咧就係即係而家我哋除咗飲全脂奶之外，有半脫脂奶啊或者脫脂奶咧，佢嘅過程就再繁複少少，因為佢係會抽咗中間啲牛奶嘅脂肪出嚟，令到佢哋冇咁肥。 哦，即係嗰啲，你係講緊奶脂係嘛？即係叫做 係啦，奶脂啦。咁於是咧，咁但係抽咗啲脂肪出嚟之後咧，啲奶就唔係好穩定嘅，因為佢加咗多啲水落去。咁於是咧就要加啲穩定劑啊，或者會加翻多啲營養，譬如啲高鈣低脂奶，佢就會額外再加多啲鈣質落去啊。咁所以反而係低脂奶或者係脫脂奶咧，佢哋嘅添加劑成分就會再高少少嘅。 哦，咁所以好多时佢哋嗰啲就叫做鮮牛奶或者鮮奶咁啦。 係啦，即係反而最比較最原始嘅咧，就係全脂奶，因為佢乜都唔使做，淨係加熱少少就得。但係如果係半脫脂奶或者係脫脂奶咧，佢哋嘅添加劑成分就會再高啲咯。 係。咁嗰啲我想問一下嗰啲添加劑係咪對人會唔係幾好嘅咧？ 如果你飲少少嘅，咁即係譬如可能係講緊一盒牛奶嘅，其實對身體就冇咩傷害，因為都係食物添加劑嚟嘅。咁但係講緊如果你話我真係好大量咁飲嘅，可能每一日飲緊幾公升嘅，咁佢始終都係一啲穩定劑，都係一啲化學嘅化學添加劑嚟嘅。咁對身體亦都會即係會你需要分解呢啲物質嘅時候，你嘅身體亦都會多咗負擔咯。 哦，咁樣咁其實咧，有冇話飲幾多就唔係咁好？因為其實嗱，本身牛奶我在我自己小朋友個期間啦，都會係話喂好嘢嚟嘅，有益身體健康。咁其實我哋可唔可以講下話，其實一個叫做譬如頭先講嘅牛奶啦，嘅製品，佢哋係可以吸收到咩營養？有冇啲咁嘅比較清楚啲嘅講法？ 可以吸收到啲咩營養？ 係啊，實在。 牛奶佢自己有蛋白質啦，咁亦都會有鈣質啦，亦都會容易有維他命 A 啊咁啦，咁係一啲即脂肪酸嘅維他命嚟嘅。咁但係同一時間咧，其實牛奶佢都有一啲飽和脂肪，即動物嘅脂肪啦。咁如果我真係飲好多嘅，或者當水飲嘅，咁其實呢飲牛奶都會肥嘅，即係就算你係沖咖啡又好，或者話愛嚟做一啲蛋糕啊，或者愛嚟煎 pancake 都好啦，其實你加多咗牛奶落去，你嗰個食物嗰個總卡路里就會高咗㗎喇。 係，咁有冇話我哋一個譬如小朋友咯，我諗小朋友可能好多家長更加關注。一個小朋友如果譬如可能十歲咁樣，佢大概可以飲幾多度咧？有冇啲 limit 嘅講法嘅？ 如果以即係美國嘅 RDA 即係要建議飲幾多嘅鈣質嚟計啦，用鈣質嚟講，咁如果一個大約十歲到咧，就1300毫升。毫克嘅鈣質嘅每日，咁而一杯奶咧，其實一杯就大約差唔多200-300毫克嘅，咁即係如果你每一天飲3-4杯奶咧，其實已經係到咗你就算以鈣嘅話，都係到咗佢每一天嘅上限嘅啦。 咁 仲未計你平時食嘅其他啲，可能一杯乳酪啊，或者食其他啲西蘭花啊，或者其他蔬菜都有鈣質噶嘛。 咁其實我有個問題想問啦，即係其實因為咧都我見到有啲嘅報道咧，會將啲牛奶同母乳去比較。咁其實因為我又唔係好明白，因為其實 唔係 B B 仔唔係唔會飲牛奶咁，即係最多佢哋都係沖奶粉嘅啫。嗰個其實嗰個概念係點嘅咧？ 咁嗱，我自己喂緊母乳，我梗係支持喂母乳啦，即係一定係冇得比嘅，因為即係佢母乳嗰個營養價值，特別係一啲抗體啦，咁係牛奶冇嘅，咁同埋同埋即係牛奶同牛奶相對咧，比 B B 仔咧係好難。即相對係較難消化，因為佢蛋白質係大啲嘅。咁而人奶嗰個即係粒子，即係嗰個蛋白質個身體，即係喺身體容易啲吸收嘅。仲有其他譬如益生菌啊，咁都係牛奶係冇嘅。即就算你配方奶粉都係咁講啦。咁所以即係真係冇得比嘅。如果母乳同埋牛奶嚟計，咁但係當然啦，如果有其他啲情況你唔方便，即係唔適合喂母乳嘅話，或者話即係喂唔到嘅，咁就要揾配方奶粉或者揾牛奶嚟到俾，即係代替咯。 係，咁其實 咁我想問一下咧，即係嗱，咁細個嘅小朋友咁係即係你建議佢哋喂母乳啦，咁我哋都支持嘅。咁但係即係可能小朋友到咗一個年紀啦，咁可能佢十歲啊、八歲啊，咁嗰啲年紀就一定唔會喂母乳啦。咁其實你建唔建議佢去飲牛奶作為即係補充一下即係鈣質啊嗰一啲嘅營養咧？ 我建議嘅，不過咧同一時間又唔應該太依賴飲牛奶，因為近即係而家近呢十幾廿年咧，越嚟越多人小朋友啦，特別係對牛奶係會有個過敏嘅反應啊。如果飲得太特別係飲得太多嘅話，譬如腸胃可能會變差啦，或者係容易皮膚敏感啊咁所以咧飲牛奶係 OK， 但係除咗飲牛奶之外，仲有其他食物係有鈣質嘅，就唔應該。純粹淨係靠嗰幾杯牛奶係幫你補鈣質咯，亦都如果淨係飲同一樣食物嘅話，BB 啦或者小朋友亦都容易會有個偏食嘅傾向啊，變咗其他啲食物就唔咁啊，淨係靠幾杯奶就好似補充到營養咁樣。 係，咁如果小朋友想佢係假設佢每日飲奶啦，咁你會建議佢飲幾多嘅份量度啊？ 其實一杯都足夠㗎喇，譬如一杯可能係早上食早餐嘅時候有一杯，或者係臨瞓嘅時候一杯，咁就其他時間，即如果小朋友十歲八歲，其實佢哋可以飲其他啲嘢啦，譬如係而家有一啲杏仁奶啦，或者係一啲米奶啦，或者啲加鈣嘅豆漿啦，咁都可以係一啲隔住嚟飲嘅選擇囉，就唔使淨係每一日淨係飲幾杯牛奶。就早午晚三餐都飲咁咯。 係，咁其實頭先講咗小朋友啦，咁另一方面就係老人家啦，因為其實呢兩個 group 嘅人咧都好，即係或者咁講啦，你喺廣告上見到好多商品都係會 sell 呢兩個 group 嘅人。咁其實老人家方面，其實係咪又係話我飲多啲所謂咩高鈣奶啊各樣，係咪又真係對佢哋好咧？ 老人家咧，其實奶係其中一樣佢哋容易啲。吞到嘅嘢，因為咧我諗點解會擺做高鈣奶？除咗奶令人哋覺得好高鈣之外啦，年紀開始大咧，吞煙嘴嚼開始有少少困難，你好難叫佢哋咧，你每一天要食啲沙甸魚啊，食好多西蘭花啊，食好多豆啊，嚟到吸取好多鈣質嘅，咁所以奶類或者話其他飲品，如果加咗鈣咧，以長者嚟講，相對係容易啲去進食或者容易吸收咯，亦都容易記得哦，原來每一天飲杯奶，而唔係話今日我又要買呢樣餸嗰樣餸，而令到我有足夠嘅鈣質咁咯。 係， 咁其實又有啲講法咧，即係我喺網上成日都見到咧，就話咧飲牛奶咧，其實就吸收鈣質咧又唔係幾好喎，又話其實咧鈣質又喺牛奶裏邊又唔係好多喎，咁其實究竟係咪真嘅咧？ 有啲研究我都有睇過嘅，即係佢都啲研究都係指出話，如果你飲一啲牛奶咧，反而就會令到你身體咧會容易流失咗鈣質啊。咁但係呢啲研究暫時都未係好好獲得即係世衛去證實啊，去通過啊咁。咁所以如果我自己嘅建議就係牛奶你可以繼續飲，不過同一時間亦都唔應該忽略其他有高鈣質嘅食物咯，尤其是一啲。植物性嘅食物其實 雖然佢哋個份量係少啲，但係其實身體個吸收率相對係會好啲，同埋佢起碼冇牛奶嘅一啲唔好處，譬如食物係唔會有一啲反式脂肪啊、飽和脂肪啊、膽固醇啊咁，所以你食多啲其實對身體都冇壞咯。 係，咁其實咧有個問題就話頭先講到即係老人嗰啲奶製產品啊，咁其實有奶粉有或者盒裝嗰啲牛所謂高鈣奶啦，咁其實兩者係咪差唔多嘅嘢，或者係有冇講話邊種好啲嘅咧？ 其實我見到咧，佢哋兩個差唔多嘅。不過咧，有陣時啲奶粉咧再額外又添加咗呢樣營養嗰樣營養咁，咁你平時一盒牛奶即係一盒牛奶就一盒牛奶嘅啦嘛，佢即係好似 BB 嘅配方奶粉，其實咧相對係添加咗好多額外嘅營養落去嘅。咁如果以一啲長者，可能佢哋本身食嘅嘢已經好少，佢哋好難，或者長者尤其是香港好多長者咧都越嚟越偏食嘅，食嚟食去，即係我屋企人都係都係食嚟食去都係嗰幾樣食物嘅時候，好容易營養覆蓋範圍就唔夠。咁所以一啲配方奶粉其實只不過係幫佢哋好似一啲多種維他命咁樣，或者多種營養素，令佢哋個營養係個覆蓋範圍係足夠多啲咯。 係咁樣，咁其實你講， 其實即係我哋有個chat room 喺度啦。咁其實就有啲問題嘅。咁我就見到咧 chat room 有人就講到話咧，佢就話亞洲人唔係好適合飲牛奶喎。咁其實適唔適合飲牛奶同個人種有冇關係嘅咧？ 其實應該就冇乜關係嘅。不過而家，即係而家好多研究都顯示，唔淨止係亞洲人啦，其實牛奶嗰個有好有壞，而壞嗰方面咧，啲研究亦都越嚟越多，即係可能係包括一啲脂肪酸啊，或者個吸收率啊，咁同埋有啲牛奶過敏嘅症狀啊，咁所以我諗就算唔係話係咪亞洲人啦，我哋平時亦都未必需要將牛奶變做我哋一個好主要或者好依賴嘅一個食物嘅來源咯。 嗯，咁講到呢度咧，其實我想問一下關於呢個牛奶嘅或者奶製品嘅生產問題，因為近年即係我哋都會見到，尤其是好多動物環保組織嗰啲咧，都會可能深入啲農場裏面咧，見到其實可能所謂不人道嘅做法啦，或者甚至或者冇咁極端嘅話，就可能講一啲佢哋為咗提高個生產量，就會打一啲激素俾啲牛，令佢哋可以有多啲奶走出嚟啦咁樣。咁其實依方面咧我想問一下 Annie 關於呢啲咁嘅生產方法我哋譬如我哋購買嗰陣時候有冇話可以睇到啲乜嘢標籤啊，或者有冇咩嘢認證可以令我哋可以唔使食避免到呢啲激素嘅所生產出嚟嘅奶製品咧？ 其實暫時又真係冇乜監管嘅，咁但係咧即係如果想要再健康啲嘅話咧，其實選擇 organic 啦，即係有機嘅牛奶，相對就一定係健康好多，因為冇呢啲激素啦。咁但係除咗即係避無可避底下咧，如果我哋揀咧，其實因為呢啲荷爾蒙啊、激素都係一啲脂肪可以溶解脂肪嘅地方嚟嘅，咁所以如果我哋揀咧，反而唔係揀全脂，而係揀一啲低脂或者脱脂奶咧，佢哋嘅脂肪成分少啲咧，咁殘留喺脂肪裏面嗰啲激素相對嚟講就會少啲咯。 哦， 反而如果我哋食好多好全脂嘅嘢啊，或者話成日用全脂奶或者用全脂嘅芝士啊、牛油去製成嗰啲嘢咧，其實唔多唔少嗰啲激素都仲會喺啲奶嘅脂肪酸裏面嘅。 如果聽 Annie 你咁講，其實真係好難避免，因為其實奶製品個產即係個產品種類係十分十分多噶嘛，即係我哋唔係講緊淨係奶粉同牛奶、雪糕啊、蛋糕啊，你求其一樣嘢都可以係牽涉到奶噶嘛，其實。即係佢喺呢種咁嘅呢啲選擇，其實我哋都好難避免喎。其實 係啊，所以即係就算我唔係飲一杯牛奶，唔係一杯杯懟落去都好啦。我平時食嘅嘢，或者係就算係麵包啊、蛋糕啊，可能出街食個飯有芡汁啊，其實佢哋都會用，唔多唔少都會用牛奶嘅。咁所以我哋唯有選擇嘅就係 食一啲低 GD 嘅產品，或者話明知道嗰啲係好多忌廉啊，好多蛋糕嗰啲膽小進食，即係除咗令到個人冇咁容易肥胖之外啦，或者話個膽固醇啦、反式脂肪唔好咁高之外啦，其實牛奶裏面嘅激素量好難完全避免得曬噶嘛。 可唔可以講一講嗰啲激素其實會影響人體啲咩方面嘅情況 ？In general 嚟講。 其實咧，激素好容易影響到身體嘅荷爾蒙嘅分泌嘅，咁所以有好多研究都顯示話，我食多咗啲激素，無論係牛奶嘅裏面嘅激素啦，或者係一啲動物啦，譬如雞啊嗰啲激素嘅，亦都容易令到身體即係最 worst 嘅就可能會係有生 cancer 啊，特別係一啲關於即係 sex organs 嘅 cancer， 譬如係一啲 卵巢 啊、子宮啊、或者係一啲男性嘅 cancer 都會有咯。 哦，咁樣情況，咁頭先阿 Andy 提到一樣就話可能買一啲 organic 嘅牛奶會好啲我真係唔係好認識，想請教一下，因為其實 organic 產品喺市面上嚟講，我即係唔係好理，即係肯定得到佢係咪真係 organic， 或者佢嗰個 organic 嗰個真正嘅意思又是什麼？咁其實依方面你可唔可以解説一下？ 早排咧都有一啲。即係都有啲報道就話，而家啲香港啲 organic 又唔係真係 organic 咁啦。咁但係如果以食物嘅製品嚟講咧，如果要真係有機咧，美國啦，或者係各個國家咧，其實都有自己個認證嘅。譬如美國佢自己有個 USDA 嘅認證啦，咁英國亦都歐盟啊嗰啲全部都有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要買有機嘅產品咧，其實製成品嚟講咧，就要睇有嗰啲認證先算係咯。咁相反一啲冇包裝嘅食物，譬如一包菜咁樣，你就好難去界定佢係咪真係有機咯。 咁譬如頭先你嗰個講嗰、那個所謂美國認證的 organic， 咁實在的意思是不是即係話，可能佢係冇任何人工的激素會使用啊？佢啲牛食用的都是天然的食品，是不是一個咁樣的意思？ 係啦，譬如如果以食品嚟計，即係如果以奶類製品咧，其實就是不含激素啦。咁如果以譬如一啲谷物類嘅食物嘅咧，就係佢哋冇再添加啲冇基因改造啦，亦都冇話一啲佢哋 list 咗有害嘅農藥啊咁樣咯。咁當然啦，即係唔會乜。完全係 pure 嘅，咁但係一啲有對身體有害嘅一啲添加劑嘅成分，其實已經 list 咗出嚟。咁如果有嗰個認證，其實就唔會有出現嘅咯。 係，我最後依個問題問 Andy 啦，就係頭先依種咁嘅有認證嘅 organic 嘅，譬如我哋講翻牛奶產品或者奶製產品啦，係咪價錢上係貴好多嘅？ 系，咁一定系啦。 贵几多咧？可唔可以讲下咧？ 因为佢哋需要，即系因为逢亲系有机嘅成分嘅嘢咧，佢哋用嘅心机会多好多啦，同埋佢哋嘅製成品係會少好多嘅，即系因为点解而家啲嘢可以卖到咁平，就系因为佢哋。即係大規模去製作嘅，所有啲嘢都一式一樣咁樣，譬如一條粟米係全部一式一樣嘅樣，啲雪藏雞係全部一隻隻都係全部一樣樣，就係唔多唔少佢哋用咗好多一啲生長激素啊，或者可能係有陣時有啲基因改造，令到個個都一模一樣複製人咁樣嘅。咁但係咁樣佢個成本就可以好低，就可以賣到好平。咁但係如果你唔係嘅，譬如而家係去翻。即係新界自己農作手作底去做嘅，咁佢個成本上就會高好多，但係佢就每一粒就會真係自己去製造，咁就唔同大細，但係於是佢就會貴啲咯。 係貴到個程度有冇講緊係幾多倍嘅其實？ 每樣成品唔同嘅，即係譬如好似牛奶咁，如果佢。系啦，如果佢系organic 嘅，有可能佢个储存期亦都会低咗，咁佢亦都要摆埋佢储存期嗰度。我之前有见过，其实应该会贵一倍左右咯。 明白明白。咁我问题系咁多，你哋有冇补充？ 咁如果係咁，今日就關於牛奶，其實我自己起碼我個人就得到唔少一啲嘢。 你諗翻你以前 有用嘅資訊 啊嘛， 有用嘅資訊咁啊。今日我哋再次多謝阿 Andy 啦，係資深營養師 Andy 啦。咁啊，我哋希望有之後有任何其他嘅食品啊，或者啲咁嘅營養嘅問題，都可以揾翻 Andy 去同我哋去解答一下我哋疑難啊。 好多謝你，多謝你， 拜拜， 拜拜， 拜拜。